树梢上的灯火，袖口沾了水墨，他分散两句因果，窗落于人间操作，木叶讨要自我，且用一丛烟火，眼睛去叫卖秋色， 初晨的夜。 上完通江了离索，再从口吐幽默。